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就走咗好多噶啦。啲場觀眾眼瞓啊走咗好多噶啦，咁但係仲有啲留低喺度，有啲好醒神噶，即係一路好説一嘢喺聽嘅。咁頭先阿 Owen 講到咧，就我仲有一兩個問題咧，即係想喺度討論下嘅。嗱，你覺得嗰個大學管理層啦，即係中大你唔好講啦，因為中大唔關你事啦。你大咧個校方啊，佢對成喺成件事嗰個取態，因為而家呢位校長咧就都唔係香港人嚟嘅， 唔係香港人啊，温州人嚟嘅， 温州人嚟，浙江温州人， 浙江温州係 啊。咁就你對佢喺呢件事嘅表現咧？ 失蹤咯，失蹤咯，即係啲俾啲成日啲同學笑佢，佢唔係滕錦光啊嘛，係吳建光啊嘛，即係粗口你又唔講粗口啦，我啲唔中意講粗口嘅，即係唔講啦。即係滕錦光就吳建光校長啊嘛，咁啊，即係亦都而家改名就叫佢含光啦，唔講啦，咁啊，自己瞭解下講咩字啦。個問題就係在於你作為一校之長。你出嚟做場 show， 做場大龍鳳，唉，咁咪算咯，都知道你搞唔掂啦。望到段崇智咁嘅樣，人哋話曬都好地地叫段王爺啊。 唔係，佢都食過粒出嚟打。 咪係咯，而家入咗醫院發燒六日，跟住咧喺醫院都瞓足六日，都叫做場大戲俾你睇，仲全會影到佢唔知點樣瞓咗醫院呢樣嗰樣。喂，阿肯仔，你係咪白痴㗎？我而家公開咁問你一句，你係咪白痴㗎？你喺鏡頭面前話 good， the situation is good today， 你瞓醒未啊，陳錦光？即係呢一個校長真係不知所謂到。即係不能夠用言語嚟形容。第一，你可以喺個災難現場對住傳媒笑，同人講 the situation is good。話曬滕錦光，你自己同我講，你咧喺温州啊，喺大陸咧，只係讀到高，即係讀高中，然之後去澳洲讀大學，然之後喺香港咧就扎根咗二十幾年，喺香港嘅日子仲多過喺大陸，即係你好愛香港，話俾我聽。因為你同我咁樣講嘅，即係亦都歷史上，你亦都喺個你個 profile 嗰你個資歷都咁講。 佢好似係八九年走嗰批嚟嘅。 我印象中是的，但我 即 係 八九年 嗱， 我唔敢講，未 fact check 過啦。但我睇一睇八九年之後，就係嗰陣時啱啱就喺澳洲咧，就全部俾居留權啊嘛，即係俾 佢好似係冇居留權，我記得 唔係即係俾佢哋留喺度，俾佢留喺度啊嘛。 唔知真係冇計計一計咯，我應該即刻同你計一計。即係佢而家去到呢個咁嘅狀況咧，跟住我只能夠講一句你作為一個校長咧，你冇挺身而出，我覺得即係你份人，你怕事，你龜縮，你唔挺身而出，我可以。即係我已經唔想放過你嘅，你仲要喺度笑騎騎喺個示威現場度，喂，不如你一齊食下催淚彈啦，好唔好啊，滕校長？即係呢個滕錦光，其實講到底去到呢個現階段咧，即係不能夠原諒噶啦，已經 係咪應該罷免佢咧？ 即係我作為呢個學生校董，我一個校董會成員啦，我個人嚟講係幾想嘅，即係我會再觀察幾時開咗會啦。即係而家個校園咁樣都唔會放開會， 唔使翻嗱，你頭先講過啦，嗱就semester 完咗啦。 即係叫做 call off 咗個 semester， 咁下一個 semester 應該都唔使開嘅啦。 冇開啦，大佬。 你開你開都冇人敢翻去。 我唔敢翻學，我 defer 住，我 defer， 我話嘅，我寧願 defer， 我真係唔敢。喂，命仔緊要啊，大佬。即係首先講講翻，即係呢個校長應該罷免啦。即係你真係好老實講。我只能有一句説話同佢講，你食屎你 係啱， 你真係快啲食屎。 佢但係我聽講好似你，但係有一個 course 係一個 course 就係話佢可以頒戰士學位啊。 嚴格嚟講就叫 disaster mode 啊，我印象中即係叫做 即係當個地方打緊仗時， 災難模式咯。咁災難模式係可以頒發學位嘅。咁但係最終實唔實行咧？我好難去判斷。但係我會嘗試抄翻相關嘅叫做教務嘅規章，睇下可唔可以可行去做咧。 唔係，但係我相信理大同埋中大咧，即係我諗理大更加麻煩。佢都要重建嘅過程係好耐嘅。 好耐，你冇翻一年半載唔得嘅，起碼你係一年半載瘋狂趕工喎。即係好簡單，七一全世界撞入立法會採訪破壞，甚至乎是可能是摧毀一些立法會的象徵， 去為做一個嘅叫做係立場上嘅宣示。好啦，理大可能能夠好似立法會咁樣咁快有錢，然之後可以去 佢又而家又係攆住你嘛，唔俾錢啊嘛， 唔俾錢一回事啦。大學有冇咁嘅錢去做咧？二嚟都係最重要嘅就係話嗰陣時喺立法會冇放出去彈啊嘛。 係 你冇深層嗰個 我哋幾驚，琴日投票嗰陣時放出去彈。 我都好驚啊！好驚啊！我琴日講緊，我成班朋友啊，喺我隔離夾住我，喂，你去邊啊？我去廁所，你唔准自己去，因為俾人打。即係講緊佢話，喂，你話曬你都叫做頭面人物，即係佢哋覺得我係目標人物啦，永遠都驚我好似何君瑤咁樣咧，係咁俾人捅幾刀咧，你捅唔中嗰啲咧，即係捅得死係一回事嘅，一死一條。 唔係有個題外話啦，就係、是、譬如話啲監獄。投票嗰啲送去嗰啲，咁點解啲人琴晚哇直情係即係洗版啦、啊？係咪假票咁樣？咁呢個大家唔需要討論嗰啲係咪？因為嗰個係一個真係一個正常情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你一全任內都唔信個政府。係 啊，同埋警察、防暴警嚟嚟揾嗰幾張票，你玩我啊？ 係啊。 即係變咗，其實好多票箱可能會出現咁樣嘅爭啊！即係包括我個選區啦，即係我個選區，我個選區票站主任就好理性地同我講：嗱，李生，而家咧有四張選票運緊嚟嘅，一間咧有五個防暴警察會入到嚟，咁咧你幫手同啲在場嘅人士交代一聲啦，咁我費事引起公眾恐慌。咁佢叫我咁樣交代，嗱，好公道啊，出到嚟，嗱，你有四張票啊嘛，你逐張拎出嚟望下，係咪真係四張？真係四張撈咗落去 ，OK 嘅，即係我好彩，佢公道，咁亦都我好彩咯。 文雪就仲有一兩個選區，而家仲拗緊數， 係啊， 三個起碼， 三個係咪？ 藍田選區，跟住仲有係 青衣城巷， 青衣城巷， 係啦，青衣係青衣啊嘛，係 啊。 元朗嗰度都好似有啲即係特別事情嘅，不過嗰啲我哋 唔記得啦，係啦。 嗱，咁剩一少少時間咧，就我哋三個都要做一下啲功課嘅，就係我哋係攞個水晶球出嚟啦，即係遲啲唔講。不過頭先你講一樣嘢漏講嘅就係有一成啊。即係我最中意嘅母校嘅地方有一城咧，就 有一城市大學啦，咁 有一城市大學 係冇辦法嘅。 一博完之後咧，話係十一月完啦，咁一十二月都唔得。 但其實而家有一城市大學仲有另一個問題啊，佢提早 call off semester 不地址，佢要 call 走埋所有嘅宿舍嘅 所有 係宿舍學生要走啊。 唔係啊，嗰啲 exchange 好大鑊啊，知唔知啊？突然間冇宿舍住啊，全部唔知。唔知住邊， 唔 知去邊度啊？ 係啊，即係你話你係 local student， 即 係 你件事咧，其實就咩咧？就係國際蒙羞嘅。不過人哋唔唱你啊，而家你又拉 Q 人哋嗰啲 exchange student， 兩件德國而家接咗訪問啊， 仲有個日本啊， 日本一個人日本啊，其他啲唔講，即係唔出聲嗰啲買翻去，即 係慢慢數噶啦， 慢慢數嚟噶，咩單買啊，實數嚟噶。所以呢鋪咧，即係肯定講啦，你自己攞嚟衰嘅。即係如果喺個公關上面嗰個，即係。國際大災難嚟嘅呢個啲，不過而家未發酵，而家未發酵啫嚇。OK， 咁嗱嗱你兩個講先啦。你估即係你覺得跟住落嚟呢件事係點樣發展法咧？ 哇！嚟緊呢件事點樣發展？我覺得太難捉摸，因為而家理大嘅事都一定至少我望唔到年尾前都唔會見到有完嗰一日，即係。同埋咩叫完？其實 係咩叫完？呢個係一個，因為咧嗱，我哋想佢，因為呢個問題咧永恆嘅，即係差唔多每日啲人都每日我哋都會答嘅。就首先你界定嘅咩何為完先？即係何為完完完呢件事完？但係喺一般人嘅心目中嘅完嘅咩意思咧？就係喂，我夜晚出街唔使 食出去飲啦，唔使見到防暴上曬機啊，唔使面臨飲警察。 你有個別地區有啲問題，冇問題嘅。喂，起碼唔好喺我區突然間我瞓緊覺，蛇之出聽過。 係啊 係 啊， 即係呢件事喺佢心目中叫做完咁樣。 冇啊，冇得完。 咁坦白講，都比較難捉摸嘅，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話即係我哋呢個崗位，我哋去睇嘅話，其實喺社區入邊啲人咧覺得即係太冇方向。包括我自己其實都唔係覺得睇唔到個方向。每日嘅戰線風向不斷變，不斷 Telegram 連登種種嘅渠道吹唔同嘅風，有時話搞呢度，有時話 連登好嘢㗎，連登出邊潮文啊張建宗 先佢 要喂你同政務司長辦公室，你圍住呢咁嘅潮文嚟回應，你覺得紙樣？ 唔 係 佢應該 幾廿萬一個月， 佢應該有兩個 staff 日日睇住連登嘅 ，OK， 即係佢哋個工作就係睇連登嘅。 我請我頭 先唔好啊，連登唔好。 唔係，係請我去做嗰啲位啊，咁。睇連登有幾皮一個樣， 唔使做區議員啦，區議員得個三期幾嘢，做呢啲分分鐘 L U level 50,000+嘅要。 係啊係啊，呢啲係高高啊！ 過嚟啲公帑咁樣使法，真係白痴喎！你班咁嘅人。 唔係，咁我覺得呢個都體現到嘅，即係個政府係疏疏地咯，開始 係啊，管治思維已經係混亂班，同班警察一樣，全部都 係張法可以講，因為佢哋始終係個政府誒，而家佢個態度都係傾向越自己個盡量少啲蒲頭最好，因為。你係話其實係啊，少做少錯。你話就算琴日咁樣，即係我只覺得雖然大家都講，我自己認同嘅，即係個選舉上所謂贏輸幾一直，其實都唔係重點。咁但係客觀效果就係嗰個民意做咗出嚟。咁政府而家係哦唔回應，或者佢回應咗，其實都話哦咁投票公平選舉好啊。 今日我哋有條片都唔使 show 出嚟嘅，就係、是、林鄭月娥話佢會反思。 系啊， 咁其實唔使反思啊，你自己切腹得噶，你 啱啊， 切腹切腹真係唔由，真係唔由，唔該同我帶曬30,000警察切埋， 係啊， 係啦， 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咧，滿足唔到部分香港人， 啱啊， 好老實講，而家你仲同我講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唔夠噶，而家香港市民對香港嘅政府、對香港嘅警察嘅仇恨咧，已經有人同我講，喂，搞唔搞毒氣室號啊？已經去到啲咁嘅水平，即係當然毒氣室唔係一個文明嘅方式，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憎恨佢。 基本盤都要扭輪手，扭輪保守盤， 扭輪盤斷頭台咯， 基本盤嚟㗎呢個。 嚇斷頭台，逐咯，即係已經去到個仇恨去到咁樣，翻唔到轉頭。你問我啦，即係我同一啲老一輩70+歲嘅長者啊，選民同我講，佢話以前六七暴動都冇咁誇張。 冇錯， 冇我哋都經歷過咧六七暴動，雖然嗰陣時細嘅，但係即係。即係嗰個情況係咁樣嘅，即係可能有啲嘢當其時都做過，但係唔係好似而家咁狼咯。同埋嗰陣時冇互聯網，冇影住你影，你 係 記住即係零俾人知，莫俾人見。尤其是而家擺上網，即係你做嗰啲嘢，你俾人咁樣公然咁樣去做出嚟，其實唔係純粹話嗰個損害問題， 係啊， 係兜巴掘落香港人島嘛。即係呢個呢種做法本身係兜巴升埋你嗰度嘛。 而且我覺得再嚴重啲，係踩上心口，再揾只腳捽你個頭。去到咁誇張，而香港人在今時今日資訊咁爆炸嘅年代，幾秒鐘全香港已經知啦。 而且香港人知，全世界都知啦，係嘛？咁啊，到阿歐文啦，你睇落去，因為你譬如你自己都後任，你覺得即係話，即係跟住落嚟嗰個情況會點樣？ 極度悲觀啦。悲觀在於完唔到大家睇唔到個終點。第二。即係我哋成日講權力制衡，即係成日講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個權力一定要制衡啦。即係透睇說文解字，大家都知道嗰個嘅三權分立嗰個概念。但個問題就係在於而家警察警暴嘅問題，冇一個機構可以制衡到佢啊嘛，法律不能夠制裁佢啊嘛。咁係咪就係出現咗呢一種權力無限放大，包括行政機關可以即刻用緊急法，然之後咧又話啊，跟住咧就我哋要釋法啦，會唔會咧？跟住又話高等法院去裁定佢違反呢個基本法啦嚇。呢、一個跟住人大又即刻衝出嚟喎，法工委又話啊，呢、這個香港法院咧係冇權去判斷呢個香港法律咧係有效定係冇效嘅。即係當局無論係行政機關，即係包括行政會議會同行政長官，以及香港警察。佢嘅權力係無限大而無所制約嘅時候，就會出現權力嘅崩壞，絕對嘅權力就會令到好多人出現咗一種絕對嘅腐敗咯。 嗱咁佢兩位都講到好清楚啦，咁我基本上都同意嘅，但係我話加多樣嘢啦，就係 Hong Kong is ungovernable，即係香港已經進入一個不能管治嘅狀態嚇。咁但係咧就即係不能管治中咧，其實大家睇到咧，香港人其實好中意翻工嘅，真嘅真嘅。即係所以我喺度講嘅就係你佢只可能被罷工嘅，佢不會罷工，但係佢可以接受被罷工。 接受被罷工，因為佢覺得唔關我事嘅責任唔喺我度啊嘛。 係啦係啦嗱，即係我想講一啲細節啦，即係呢個細節可以反映翻一啲大嘅問題咩咧？就係、是如果喺一個禮拜之前咧，點解有個風吹出嚟咧？就係、是。啲建制派覺得佢哋可以翻盤，因為事實上吹過前一兩日就話佢哋翻，嗱佢就覺得嗱你搞咁多嘢啦，嗱朝早咁樣你又即係翻唔到工啦，又夜晚塞路啦，又出唔到街食飯啦，突然間又 有夜生活咧，又冇得 再 飲啦， 唔係將一樣嘢建議，即係汽油彈啊嘛，咁照計啲人應該好興嘅，係 啊， 嗱如果傳統上就係 驚咯， 係啊， 即係中間派中間嘅選民咧，即係呢個 string 嚟噶嘛， 係啊， 即係中大。嗱，佢見到話咁大鑊，佢梗係 swing 翻去呢、這個 保守啲嗰邊啦， 係保守啲啊，因為傳統上香港人都係咁噶嘛， 係啊， 所以佢咪有一個 推論一個推論，但這個推論可能他們沒有做過鋪領，他們沒有做過，我懷疑他們沒有做過鋪領，他們覺得直覺上，所以覺得後來可以翻盤，即不一定贏，但不會輸得那麼甘，但是 turn out 就是咦，啲人係咁喎，啲人係覺得呢樣嘢就係、 是，我諗呢、這個我諗其實係即係佢哋嗰邊建制派就透過啲所，即係佢哋覺得描繪我哋係堵路啊， 係暴徒、暴徒啊， 嗰扮暴派啊、 暴 派 啦， 冇錯冇錯，即係呢一類其實佢都塑造呢一種嘅恐懼，但係好無奈地，或者好現實啦，咁好現實咁講，其實對於警察、對於政權嗰種嘅恐懼是大過呢 樣嘢嘅， 出現咗咁樣嘅結果。 同埋啲人唔覺得佢做嗰啲嘢，嗰啲人係真係 好 似好 離 譜，真係離譜，係啊，係對，即係佢心裏邊話。其二就咩一個即係小觀察就係，譬如我行嚟敦道咁樣啦，條街啲鋪滿磚噶嘛。係 啊， 嗱，如果喺正常狀態咧。即係上翻嗰人係會自己清啲磚， 係啊， 但係出嚟係冇人清啲磚， 喺度隔磚啲磚啦，我走嚟走去叫嚟 踩住啲沙， 好有趣啊！係啊，咩人會清磚咧？就係嗰班所謂嘅藍絲咯。 唔係大哥清咗喺個鏡頭面前清咯，鏡頭嗰張 粒 咁樣， 咁建制議員都會落去清啦。 呢個咧，你表面睇落係一個好細嘅世界，但其實呢個反映咗咩咧？ 香港人中意翻工。 唔係，我都係翻工啊。係而家呢個政府撲街咧，係冇人想去幫佢。 啱啊，啱啊， 即系大家咪就咗旁观咯。 系啊， 嗱，你烧到我一沓嘅，我咪走翻嚟，我咪就望咗咯。但系如果譬如话而家出嚟去堵路嗰啲，佢冇想到其他人啊嘛。佢个目标好清晰嘅。 系， 咁呢样嘢就系令到即系香港嘅选民咧，已经好清楚，就系成件事嗰个责任就喺个政府上边， 系， 就唔喺而家出嚟嗰啲班人上边。 啱啊， 系啊， 咁而你。即係個政府而家出嚟用一個咁嘅形式去回應咧，好明顯就係我唔好用咩話，我唔再鬧你，我覺得冇乜需要鬧你嘅，就係、是個政府已經係冇一個理性嘅能力去分析而家呢個狀態， 冇錯， 冇完全冇噶啦，即係佢淨係哦你班友搞事，我而家咪做呢啲嘢咯，我咪即係加強呢樣嘢，但係加強之後咧，到某一個 point 係 breaking point 嚟嘅，呢個包括埋警察都係。 因為他找不到個出口，只是知道中央有一個 order 叫止暴制亂、四個字，咁就我止暴，總之我就盡量揾方法，用一切壓迫去停咗呢件事就得。 佢就純粹盡量壓落嚟啊 嘛， 但係問題而家你唔夠壓啊嘛，你 係啊係啊， 你唔夠壓，好大鑊嘅地方就係咩？人哋一反轉頭，你就散嘅啦。 係， 即係呢個係高壓，所謂高壓政策所有出嚟，如果做唔掂之後個後果嚟。 聽住會反彈， 會反彈。呢個係即係物理學上面嗰個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咯。 係啊， 你有幾大嘅衝撞，就有幾大嘅反作用力翻，自食其果 啦。咁所以咧，即係又做水晶球啦，就即係可能喺選舉前嗰兩三日咧就平靜曬啦，特登為咗呢個選舉啦。咁但係到十月，我覺得又係。即係重複翻我哋發生緊嘅事， 其實係 啊係啊， 一定㗎啦， 係啊，因為冇咗個選舉個考量喺度啦嘛， 啊 咁樣， 咁你咪夠膽，你咪又出嚟彈又成咯， 唔使諗㗎， 最仲有一樣嘢喎，有冇可能 DQ 呢個區議員？ 據我所了解，由於區議會嘅架構係冇宣誓嗰一 part 咧，咁啊難啲嘅。但係根據區議會條例咧，如果任何區議員被捕，然之後獲判監禁，被判超過三個月，不論獲緩刑是否，均會被直接褫奪區議員資格。只有呢種情況啫。 明白啦，明白咁啊！我唔係叫你哋唔好被捕啊， 你我控制， 喺你哋控制範圍之內嘅。咁但係。Anyway 就係嗰句啦，候任區議員唔好因為你今次當選而有任何開心，我哋都唔會慶祝。記住，每一票背後都有血喺度嘅。係 ，OK， 呢個就係你寫喺台頭四年嘅座右銘嚟。OK， 好，咁我哋就禮拜四阿翁偉翻嚟，佢聽晚亦都會去分析呢個選舉啦。咁大家一定留意啊！我哋禮拜四再見，拜拜， 拜拜， 拜。